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以为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 面对陌生疑惑，面对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对于一个优秀的演员来说，能够和不同的对手搭好戏，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就拿演夫妻之间的对手戏来说，要适应不同的女主角的风格就很不容易，这一点黄宏把握的相当到位。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甭多说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小品舞台上那些本非夫妻的夫妻档组合的趣事儿。话说在宋丹丹淡出春晚的日子当中，黄宏在春晚舞台上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小品，也搭档过很多不同的人，颇有点铁打的黄宏流水的搭档的感觉。2003年的春晚，一位实力派的美女演员牛莉走到了黄宏的身旁，成为了小品《足疗》当中黄宏的妻子。说到黄宏选择自己做搭档，牛莉感觉非常的兴奋，她很高兴能和黄宏这样的著名的小品演员一起表演。从头到尾，牛莉都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想着黄宏能够教自己一点东西。由于当时牛莉所在的剧组白天还得排戏，所以排练足疗的时间就只能放在晚上。看到牛莉如此的废寝忘食认真对待足疗这个小品，黄宏也是非常感动，在排练的过程中对于牛莉也十分的照顾。最终经过二人以及扮演这足疗服务员的沈畅的共同努力，充满了亲情的足疗成为了当年春晚的一大亮点。下面咱们就一块来欣赏黄宏、牛莉、沈畅表演的小品《足疗》。 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嘿嘿，真逗。老公你快点啊。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